第95集，错得离谱。许少卿走到一棵树旁边站了会儿。 哥。少卿。 想听什么？我告诉你。 江前尴尬地探出头，表情有点窘，但很快就调整好了。 小云他们到了吧？ 嗯。 那你怎么不在家，在外面呢？ 你不是看见了吗？ 那人来干什么的？ 他干什么了？ 是找麻烦吗？ 江前眼里有怀疑、矛盾、不解，还有很脆弱但又很大的期待，很复杂。 如果要钱可以给，也应该给，最好一次性都了结干净，以后就不要来往了。 许少卿控制了自己一晚上，他现在也应该继续。他可以敷衍地说一个好，然后和江前一起回家。但在听到这一句的时候，他控制不住了，突然就失去理智了。他可能被安里的蠢病感染了，他现在已经不想掀掉那桌年夜饭了，他想把整个人生都掀掉。他凭什么不能见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希望他自由的人？ 不，我做不到。 许少卿转身朝小区相反的方向大步地走，江前一把拉住他。 你干嘛去？ 他不要钱，是我想要他，是我一直缠着他，我是同性恋，我没他不行。 江前像是给雷劈了，顷刻眼神里的弱小希望也瓦解得稀碎。许少卿盯住江前，观察他的神情。 哥，你想要我爸的命，就上去告密吧。 少卿。 哥，你醒醒吧。 许少卿抽出自己的手臂，转身走了。周小云缩在配电箱的阴影后面蹲了很长时间，直到看见江前也垂头丧气地走进小区。他脸上的眼泪给风干了，他的手脚也麻了。他费劲儿地站起身，用手里那张纸擦了下鼻子，走到不远处的垃圾箱旁边去。 小周同学。 第一次见到安里，安里就是这么叫他的。 小周同学，你掉东西了。 周小云回头看见一个长相清秀老实的男孩子，手上拿着他的饭卡。 你怎么知道我姓周？ 男孩立刻很紧张，耳朵尖都红了。 你知道我这个人总是让人觉得对人家不伤心，给不了人安全感。我认识他15年，我了解他，我相信他，我保证。 小周同学，你失去宝贵的东西了，是因为你不够珍惜。 周小云把那张纸巾扔进垃圾桶，忍住鼻子的酸胀，长出一口气。 小周同学，向前看吧，就这样吧。 周小云慢慢走回小区，居然发现江前在楼下发愣。他为什么不进去？周小云突然心里有点忐忑，想到刚才许少卿跟他说的那句，你想要我爸的命，就上去告密吧。周小云马上用手冷却了下眼睛，快走了几步，跟江前打招呼。 大哥，你回来了。 江前看见他十分惊讶，马上又冷静了。 错了，又错了，错得离题万里。 江前还没有从许少卿那个大雷里走出来，现在又意识到另一个离了大谱的事，是自己搞出来的。 你没在家呀？ 哦，少卿说要买包烟，结果没带围巾。这小区外面好几个便利店呢，我找了半天，差点迷路都没有找到。我觉得我真的是多此一举了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没上楼啊？ 江前看他，疑惑又无奈，不知从何问起。 你 怎么了？ 两个人沉默着，一前一后进了单元，上了电梯。 小云怎么去这么久啊？脸怎么冻得这么红啊？ 小云，少卿呢？怎么没一起回来呀？ 没先到，大概是买了烟想抽烟溜溜，没事儿。 周小云盯住江前观察他的动向，江前只是默默脱掉鞋子进了屋。 回来了，我们都吃完了，我去给你热热，下点饺子吧。 你俩去吧。 哎，别，您看节目吧，别看一半了。我去，我不爱看。 江前媳妇在厨房里煮水，江前在他身后发呆。 完了，全错，大错特错，我搞砸了，搞得一地鸡毛。老妈要知道我搞的事情错得多么离大谱，肯定要直接把我打死呀！靠，头大发胀，接下来要怎么办啊？ 要什么馅的？都来点。 啊啊！哦，好的。圆圆。 啊， 爸。 姜子涵抓了一把枣去水龙头那里洗。 小涵，你来。以后我死了，你能管你叔叔吗？ 怎么管啊？ 如果你叔叔以后一直没有结婚，我要是先死了，你得给叔叔养老送终啊。 啊，怎么养？ 大过年的，你突然跟孩子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是好兆头吗？ 他愿意你管就接到你家，不愿意你管就给送到疗养院去，每周去看一两次，让那里的医生护士知道他背后有人，不敢欺负他。 现在虽然叔叔还没有结婚，但都有孩子了，怎么还是我呀？那小左干什么去？ 当然还是你，他身体不好，再说万一他不想照顾你叔叔呢？ 我收拾他。 回来就看见你跟个小哈巴狗似的绕着人家转，你收拾谁啊？ 说你自己儿子小哈巴狗，那你是啥？ 治一下我治不了别人，还治不了你了。 许少卿手机上安理的最后一条信息是对不起，他看了一会儿没回，就把手机放回兜里。许少卿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望江桥，不过和他想的不一样，这里并没有什么烟花。他才回忆起一直以来江城不许随便放烟花，只能在望江桥底下两边的平台放，可是从去年开始就通知说春节在这里也不许放烟花了。他意识到以前在老爸家可以听到低沉的烟花声，今天确实没听到。那安里是不是回家了？许少卿想来想去，还是拿起手机拨了电话，得把刚才的事情掰扯明白。关机了。 今天安里肯定不是故意关机，应该是没电了。这个混蛋就不能换个手机吗？ 许少卿突然不知道何去何从。回他爸那儿，想到刚才跟江前的对话，他不想回去，光是想到他就浑身无力。虽然没有烟花，桥上竟也堆了一撮人，乌乌嚷嚷的。许少卿对这种事儿一向没什么好奇心，他就是顺着走经过，看见被围在中间的是个穿得破破烂烂、蓬头垢面的流浪汉。 我亲眼看见的，就从这儿跳下去了。 刚开始在栏杆上坐了一会儿，我也看见了。我往他那走呢，就看他一下子跳下去了。哎，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看不开呀？大年夜跳桥， 我这老骨头还活得好好的呢，他有什么看不开的呀？ 许少卿越走越慢，停住了脚又走回来。 有人跳桥？ 是啊。 是不是要报警啊？ 有个当时在旁边的小姑娘报了吧，人都带走做笔录去了。我可不去，反正下去横竖是死，捞也捞不到，有什么用啊？再见人就是浅金滩了。 多大年纪？是男是女？长什么样？ 大概挺年轻的男人吧，长相看不清。冬天水流得慢呐，到浅金滩得好多天呐，全尸都没有了呀。 大年夜，路上行人不多， 这一撮人热烈地讨论了一会儿，人群扩大点又缩小点，最后终于完全散了。许少卿还在江风里站着，抓着桥栏杆往昏暗又遥远的水面看。栏杆是用那种混沙的水泥灌的，很有年头了，有些刺手，但他麻木了，没什么感觉。他用指尖抠紧了那些尖刺，往前探身子，想要把江面看得更仔细一点。他看了很久很久，突然伸手在半空中捞了一下，不知道有什么意义。他不该贪恋一生一次的放风，他不应该纵容自己从那里出来，他确实死也回不去了。 死也回不去。在下小神姬远中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